周末下午三点，第一次搭上你的肩，休息然后第二趟见，你问我的地点，有些梦竟然会实现，第六十七次许愿，我谈的这场恋爱，那一些时间，那一些地点，都值得纪念，模糊的清楚的时空，一张脸，热茶过了夜，原来没有变，有何必对谁埋怨？我觉得好累，喝一杯冰淇淋咖啡，喝了一口却想开点，挤在戏院人潮里面，远远走在前面，孤单里那一角上面，熬不到终点。 双眼。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离散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彼此在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生分飞燕。人生何其短，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有没有想过在厕所当中吃饭可能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呢？但是印尼的一家餐厅呢，却在挑战这个观念。就在最近，印度尼西亚开了一家厕所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游客需要坐在马桶上，而食物呢，则是放在蹲便器形状的碗里。餐厅说呢，想借此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鼓励更多人使用马桶。你觉得这样的吃饭方式你会接受吗？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儿香，高粱笑来红满天，叫儿我送你去远。 小时不睡觉，小心翼翼地保持 辈子还要和你遇到。 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只是我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在心头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曾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刻在心头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不往心里藏。能把我将遗忘，一生热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 tell me something a little kid should know. It's all about the devil, and I've learned to hate him so. She's saying he causes trouble when you let him in. He'll never ever leave you if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gloom. So let the sun shine in, face it with a grin. Smile is never lose, and frown is never win. So let the sun shine in, face it with a grin. Open up your heart and let the sun shine in. The devil wears a gun, but always starts to run when the light comes pouring in. I know he'll be unhappy, cause I'll never wear a gun. Maybe if we keep on smiling, he'll get tired of hanging around. I forget to say my prayers, the devil jumps me free. But he feels so awful, awful when he sees me on my knees. So if you're full of trouble, your heart and let the sun shine. So let the sun shine in, face it with a grin. Smile is never lose, and frown is never win. So let the sun shine in, face it with a grin. Open up your heart and let the sun shine in. 5月28号，盛世新景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相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得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在人听每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你 相信一见钟情吗？全球最大的婚恋网站对5000多名21至70岁的单身人士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呢 ,59% 的男性和 49% 的女性相信一见钟情。41% 的男性和 29% 的女性体验过一见钟情的甜蜜感受。同时，男性一见钟情的速度要快于女性。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流伤， 滴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答答，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依晨，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开篇的是乡村音乐当中熟悉的班卓琴，以轻快的视角进入林依晨的音乐世界。副歌部分上口的旋律让人一听就能够吟唱起来，一起来听到林依晨带来《花一开就相爱》。 天空湛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 说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画一个就像海棠，风一吹就很高望，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画一个就像海棠，像雨点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不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翔，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就等着我们赶上。我一开就像海棠，趁雨点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 都可以。

城市震动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从本周起，我们增设三河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手机支付十大坏习惯必须改，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伴随着消费迈入移动支付时代，手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第二钱包。从出门打车到超市购物，再到饭店买单等等，几乎涵盖了每天的衣食住行。但是手机支付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多安全隐患。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手机支付的十大坏习惯。坏习惯之一，不设手机屏保密码。为了图省事，不设手机密保，谁拿着你的手机都能看。坏习惯之二，跳过软件直接通过手机浏览器购物。在浏览器购物容易出现掉头网站，再加上支付过程的极度简化，更容易对财产造成威胁。坏习惯之三，应用程序退出不彻底，应用仍在后台运行，从后台管理处还能看见。坏习惯之四，不加辨别蹭免费网络，公共 WiFi 常被不法分子移植木马及钓鱼网站，不但安全隐患多，而且时刻盗取个人信息。坏习惯之五，蓝牙保持开启状态，智能手机可以通过蓝牙传播病毒，别人通过蓝牙间谍软件也可以查看你的电话本、信息、文件，修改你的密码，替你拨号等等。坏习惯之六，淘汰手机时不彻底删除个人信息，旧手机不处理就扔掉或出售，里面的个人信息会被拿到你手机的人知晓。坏习惯之七，随意点击短信链接，一些不法分子向手机发送欺诈短信，诱使用户安装木马或者登录钓鱼网站，从而获得用户账号密码、资金情况等信息。对于活动获奖、邀请你查看相册、提示你密码出现问题等等的链接，不要随意点击，应先想办法核实真实性。坏习惯八，见二维码就扫。二维码可能会隐藏病毒、木马，手机里的个人信息很轻易就被别人盗取。坏习惯之九，下载山寨软件。下载应用最好选择大型的应用商店下载，出现木马病毒的概率比较低。坏习惯之十，存储敏感信息。在手机里记事是很多人的习惯，但就像第一条所说，不设手机密保的话，这些信息别人都可以轻易获取。快乐购物的同时，也要小心防止骗子和陷阱。手机支付十大坏习惯必须改，市安监局祝您周末购物愉快。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

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 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 知道怎么成功。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叫做屠洪刚，屠洪刚的声音始终给人一种成熟男人的感觉，他的歌曲那种独特的韵味吸引着歌迷们。屠洪刚体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歌颂的是千年流传的经典浪漫。一起来听到屠洪刚带来《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天若不尽人意，我愿生死相随。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大江上下参照，斜阳万物低垂。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没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没有没有断肠。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惧何悔？我愿有。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天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相思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痛直奔一盏盏灯，惊塌的山门。容我再等一世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